那种牛仔的很随意很简约的感觉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荒野大镖客呢？接下来呢，我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具有美国西部风情的奥伦达部落。奥伦达部落堪称风景区里的圣地，纯美式精装修的度假休闲别墅。奥伦达呢，位于延庆古崖居的西侧，占地面积有4000亩左右。这里三面环山，地形覆盖自然山谷，有地下山泉及百亩果园。它背依燕山余脉，面朝官厅水库，甘甜的山泉水在每家每户前都可以流过，被称之为是北京最美度假小镇。这里是纯粹的美国西部风格的小镇，无论是蜿蜒起伏的66号公路、古朴典雅的木质别墅，还是印第安风情的室内装饰，以及可以一家人在一起种花、喝茶、看星星的花园庭院，都会让你身在其中，便犹如置身美国风情小镇一般，让快乐休闲的时光静静流淌。这里坐拥龙庆峡、康熙草原、松山、玉渡山、八达岭长城，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以后都会发出同一个声音：这里真的是北京吗？如果你也一样喜欢美国西部风情小镇，一定不要错过哦。它的地址呢，在北京延庆区的张山营镇古崖居西侧。今天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美丽小镇，那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具有欧洲风情的锦绣美泉小镇。锦绣美泉小镇位于美丽的雁栖湖畔，小镇依山傍水，景色旖旎，彰显出了欧美风情，是倾情打造的欧陆风格的小镇。西式的楼群、临街的酒吧、西餐厅，还有满目欧式风格的建筑，仿佛真的是一脚踏出国门一般。在惬意宁静的时光当中，可以尽情地享受蓝天的拥抱，放松烦躁的身心，这样才不辜负美好的生活。小镇周边山清水秀，而且呢，旅游资源是相当丰富的，重点开发的旅游项目就有18个，是以山水密林和古建筑为综合体的旅游项目。比如说周边景点有红螺寺、青龙峡、神堂峪、幽谷神坛、慕田峪长城，还有雁栖湖风景区等等。I had a dream,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,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, and I was high enough.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,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.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, and I had enough. No, I don't wanna know where you've been or where you're going, but I know I won't be home.Who's gonna rock you when the sun won't let you sleep? Who's gonna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，小彤带领大家就在北京的周边寻找那些休闲的风情小镇。接下来我们去往意大利风情小镇普拉托休闲小镇。普拉托休闲小镇呢，位于门头沟区的妙峰山镇溪水湾。它的占地面积呢有30亩左右，是一个区别于普通酒店和农家院、具有田园风情和欧式建筑风格的高端休闲度假胜地。在这里有餐饮、住宿、采摘、烧烤等服务，另外呢还有一个迷你动物园，特别适合小朋友们一探究竟。另外呢，这里还有一块非常宽阔的绿地，绿地旁就是小镇特色的列车旅馆，两节真实的列车车厢停放在那里，这样的景色感觉仿佛身在欧洲一般。小镇的动物园里养了两只羊驼，一只棕色的，一只白色的，所有来这里的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呆呆的卖萌，也会跑过来跟你要好吃的。我们沿着北京周边去找那些有国际风情特色的小镇，下一站去往具有法国风情的爱菲堡国际酒庄。爱菲堡国际酒庄大门口呢，是一个巨大的复古式拱门，在门顶上呢，是一座气吞山河的双麒麟环抱地球的雕塑。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雕塑和这个拱门有点格格不入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雕塑其实就是张裕葡萄酒100年前最早的标志了，也是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品牌之一。从拱门进入到爱菲堡酒庄，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出现在眼前，而两边呢都是满眼的绿色。石板路周围的草地上摆放着很多复古式的雕塑，栩栩如生的大酒桶，神态各异的酿酒师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。漫步在石板路上，阳光透过树叶影影绰绰地洒在身上，心中的隐秘仿佛正被一只轻柔的羽毛拂去上面的灰尘，而此时的心跳也变得轻盈了许多呢。酒庄分割成为街道生活区、餐饮服务区、娱乐休闲区、教堂博物区四个功能区，采取不同的装修风格，乡村田园风格、中产阶级风格、绅士风格，还有骑士风格。走进地下大酒窖，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古堡当中。酒窖门口的盔甲护卫，酒窖内气势恢宏、数不清的大橡木桶，古典主义风格的厚重的石柱，到处都是飘洒的酒香余韵。爱菲堡酒庄的地址呢，在密云区的聚格庄镇东白岩村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小彤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那些独具异国风情的休闲小镇。接下来，我们去往阿尔卑斯风情小镇印象山庄阿尔卑斯。印象山庄坐落在昌平燕子口村，这里呢青山绿水，仿佛来到这里就走进了一幅画卷当中，与喧嚣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印象山庄内部北欧风情的别墅洋房更是大气典雅，透过房间宽大的落地窗，每间客房都有私家露台，可以观景，可以品茶，充满浓浓的小资情调。在蓝天白云的衬托和群山环绕下，这里青山绿野，曲径通幽，几座欧式建筑错落有致，让人仿佛进入了图画中隐藏的桃花源。这里就是印象山庄，独立而又幽静，恬淡优雅。山庄坡下燕子口村里还有一座百年历史的天主教堂，村里几乎所有的村民都笃信天主教，也很有欧洲风范。坐在餐厅的露台上，躲在遮阳伞下，喝着茶，聊着天，品尝特色西餐，美味烧烤，山中美景无不清新自然，让人流连忘返，感觉这里才是原本该有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感受美式风情的房车小镇。房车小镇呢，是在密云县的河南寨境内，这里主要是由综合服务会所、房车营卫区、房车酒店区、帐篷营卫区、休闲娱乐区、户外主题运动区等几个部分组成。小镇从规划、选址、功能布局、配套设施还有运营管理，都是完全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进行的。小镇进口原装美国、德国拖挂式的房车，可以出售，也可以租赁房车进行体验。这里呢还有很多拓展训练，还有家庭户外休闲活动等等。另外呢，这里有大片的草坪，可以提供婚礼或者是聚会来用。 城市花灯初上，拉着身影仿佛在流浪，人迹寥寥的 灯光下，找到失去的方向，回忆里消失的过往，我天半不停的播放。有花里姑娘的目光，透着抹不去的忧伤，是否爱人天各一方，是否和我一样感叹这时光匆匆流过，来不及遗忘。心的交通还在不停回响，不敢去想，不敢去想，不愿去想，不愿去想。有花姑娘，有花故事仍然在彷徨，不能阻挡，不能阻挡，如何阻挡这时光匆匆流走来走。我的爱与哀愁就像回转的乐章，脑海中不停流淌，忍不住轻轻吟唱。回头望岁月茫茫，但愿也不漫长，心总能找到希望，只要一个避风港，等待那一缕星光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那些独具韵味的特色小镇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北方水镇古北水镇。古北水镇呢，在密云的古北口镇当中，它背靠着中国最美也是最险的一段长城——司马台长城，坐拥鸳鸯湖水库。是京郊罕见的山水城结合的旅游度假景区，这里的夜景堪称一绝，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夜景的地标游了。景区当中呢，建有精美的民国风格的山地四合院建筑，集观光旅游、休闲度假、商务会展、创意文化等旅游业态为一体，是长城脚下独具北方风情的度假式小镇。这里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北水镇，古朴典雅，风景如画，鳞次栉比的房屋，青石板的老街，还有悠长的胡同，无不展现着北方民国时期的古镇风貌。水镇内河道密布，古老的汤河支流萦绕其间，古建民宅依水而建，在清新空气、蓝天白云、绿水波涛、残天白杨的映衬之下，宛如一片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。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古镇泛光夜景，超凡脱俗，灵峻中透露着丝丝的温馨。无论是构思的精巧，还是气势的宏大，都堪称国内首屈一指，绝对不容错过。如果生活当中也爱喝点酒的朋友来这里，还有一项体验是不容错过的。第一是要品尝一下当地的司马小烧，另外呢就是可以到酒厂去观赏制酒流程工艺，醇香浓厚的烧酒，体验它是如何来制作出来的。好的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逛了一大圈，开发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小镇，有美式风情的，有欧洲风情的，当然了，还有我们中国本地。